麦克风借我。 对不起，我是搞推拿的，所以我比他更容易碰到这个问题。那我之前练过气功，我年纪很大了，60多岁，所以那个过程我都走过了，所以我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拍打。那个拍完了以后，你整个身体会很舒服，那是基本上是排气从你身上手跟脚会排出去。那个要给他们练习吗？ 就把方法告诉他们，比给他们看就好了。 好， 就教完了就好了，不用练也没关系。 没什么关系， 你们还是要有人来陪你当教材嘛。 对，人家开膀胱经的时 候，就是那我帮天威吧啊，反正就好比说，如果是天威他的话， 我再讲几句话就好了啊。基本上那个气啊，刚刚老师讲那个气会有两种气，一种就是所谓的病气。那病气大部分里面会从手就跑到身体上面，跑到背部去。那你只要不要让它跑到身上去，你就 OK 了。那基本上如果是一些病气，或者你沾到人家气，你拍会不见。那最怕就是他讲的那个碰到手在人家的业障因果病那个。如果是搞不过去的话，就赶快去。我们台湾话就讲你去收金啊、那没有办法就自己练练火。那个什么。夏威夷不是有人喜欢夏季吗？不是四季吗？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谢谢你。有人说这样练也有效，你们去试吧啊！我教你们拍打，很好，很有效。等一下，拍到脚的时候，鞋子都要脱下来，要啊，最好是一起对练，一起练比较舒服，比较快啊。谢谢。刚开始从这样的啊。你们哪个地方不舒服就拍哪个地方，多拍几下，好。然后拍这个阳面，这个是阳，这个是阴的。这是阴的。手是这样拍的，这是要紧的，还是拍不进。由上往下拍下就好了。前面还没拍完哈，他拍肚子会响。拍拍脚哈，对面，对， 脚跟拍手一样意思哈，就是。气拍出去就对了，基本上气会在你的手上，所以你都拍不下，一定打得出去的，就这样子，结束了啊。老师，谢谢。 这个绝阴命到时候细部讲方镜的时候介绍比较仔细啊。那我觉得我过去啊，就是慢慢教的时期，就班上的女同学啊，用这些绝阴变的方啊给我的反馈，让我觉得说，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我们是学《伤寒论》的人啊，在治疗那个妇女病的方面，其实很占便宜。就是说，你知道现在其实有很多很多人的体质啊，比如说你有没有看过？其实这东西不光是女生的问题了啊，只是随以女生举例子，就是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女生，她是其实是那种体质很寒，吃东西都不很不消化，然后手脚也很容易冷。但是满脸痘痘的那种，就是他的身体好像底子是很阴寒的，可是他又很容易上火。那其实当一个人呈现这种体质的时候，他基本上厥阴风木之气就是有坏掉了。那当他厥阴风木之气有坏掉的话，那一条足厥阴肝经刚好就会经过人的性器官，所以呢，这个人他就可能我们说的什么阴道感染啊，甚至是月经痛啊之类的问题，就怎么样都好不了。像那种来自于厥阴病的这种阴道感染哦，就好像是那个来自于少阴病的扁桃体发炎，那个东西是消炎药不能治的，因为它不是细菌性的感染，它的脉象不是细菌性感染的脉象。所以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我的继母啊，好像是扁桃体发炎在痛，然后就赶快要冲到外面去买抗生素之类的东西。让我爸在家里面就说：“这个笨女人去死算了。”就是说，他是西医都觉得这个哪有可能抗生素医好，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同样的是发自于厥阴经的那些妇女的问题，那你要想要用西药的消炎的那种抗生素系统来治好是几乎没有可能的。然后就是你杀完它又再发作，杀完又发作这样子。然后呢，如果是这个，哦对，如果是给外面的中医看，就是这种来自于厥阴病的阴道的这种感染的问题哦。如果你给外面的中医看，就会看他开什么龙胆泻肝汤，就是走肝经，然后各种寒凉的药都挂足，然后什么龙胆草啦，什么黄连啦，这种很阴毒的下火药加在一起之类的。或者是就是开的那个妇女病的药，你会看到外面的医生，就是因为其实这件事情，一个擅长处理，就是对于厥阴病的打法很熟悉的人啊、哦，他通常就会先看到厥阴的主症，然后就开厥阴的药，而那些药什么当归、四逆加味汤之类的，都是很热的药，但是效果却是非常的好。但是呢，我们的过去到现在的中医教育体系来讲的话，厥阴病这一块的认知是非常稀薄的。那有没有同学是中医院校带过的？有没有同学中医院校有带过吗？那请问你们在中医院校里面会有学习到厥阴病的种种打法吗？就是说这一块刚好是过去一个世代的伤寒论的空白。而这个伤寒论的空白这件事情啊、哦，说来也是很奇妙。比如说大陆那些伤寒学做得非常好的老中医啊、哦，就比如说什么胡锡树教授之类的，那他的厥阴的部分几乎就是小胡算的蛮空白的，对不对？甚至他直接就说过一句话，说：“哎呀，厥阴篇只有四条而已嘛。”就他读到第五条就读不下去了，就觉得没遇到过。那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你也可以这样子想象啊，就是如果过去一个世代的中国大陆的比较主轴的族群是活在一个比如说文化大革命啊，或者是更早有更动乱的时代，就在那个时代的话，人其实是努力要活下来是最要紧的。那当人只是努力要活下来的时候，基本上厥阴这个区块并不容易被动到，就它可能会伤到阳明啦，伤到少阳啦，伤到少阴啊之类的，但是不一定会伤到厥阴，就是这个地方在比较里层，但是那种生活的痛苦不一定会伤到那个地方。那厥阴病开始大爆炸是就是开始到了会端逼格的时代，就是有修道病的时代，就台湾人开始寻求心灵上的提升，或者大陆人开始就是有一些经济基础以后开始端逼格，然后才厥阴大爆炸。那这样的一个这样就可能真的那些老中医在当年看得到的厥阴病不够多，可是呢，即使老中医们看得到的厥阴病不够多哦，我还是记得有几个系统，比如说四川的陈朝竹老教授非常会用厥阴药，但是他是以一个硬体的角度在用，就是不关系到性格的，就比如说他用过乌梅丸的汤剂治疗皮肤的牛皮癣之类的，那个是一个厥阴的打法，那他是一个比较以硬体的角度在用厥阴药。那另外还有大陆有一位老中医，应该是叫陈鼎三吧，那他的那个系统的师徒里面，我也觉得厥阴药用得非常的漂亮。那台湾这边的老中医呢，比如说我觉得厥阴药用得特别让人我眼睛一亮的是，从前他有一个叫朱穆通的老中医，那他是遇到盲肠炎的患者啊，就是他就是觉得说盲肠炎这个东西先想不出来怎么医，对吧？他就直接把脉，哎，脉细欲绝，手指冰冷，当归四逆加味汤，然后用了当归四逆加味汤，盲肠炎十个好九个，那结果他的这个临床经验就证明了，就是原来盲肠炎就好像扁桃体发炎一样。就是在初期的时候还没有真正的细菌感染以前，他的那一段都还是伤寒，都还是感冒。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的话，厥阴病的治疗就变得很主轴，就是像现在有很多的人有所谓的什么自体免疫功能失调啊，就是什么免疫机能自己打自己。其实呢，严格讲起来，说不定自体免疫功能失调并不是免疫机能在打自己，而是这个人的体内有一些我们现在的医学还没有取好名字的病毒，就是它里面有一些什么东西身体在打，可是我们现在医学因为病毒还在发现中嘛，就有一些新种还怎么样，就还没有找到，所以会不太了解那个攻击是从哪里发生的。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站在一个基因学的角度来说的话啊，就是容易自体免疫攻击的病人，往往是他的体内的所谓的过去世代的病毒资料库，就是这个人的祖先如果得过某些感冒或者什么病毒，有的时候那些病毒会在他的 DNA 的层级复制一份备份，那人体里面如果有那个病毒的备份的话，再遇到同类的病毒就会发病的比较不激烈，可是这个人体就必须一直背负着过去世代累积的病毒资料库，这个叫人体内建反转录病毒。那人现在的基因学的判别是这样子哦，是觉得说现在的人体那种什么决定你眼睛什么颜色啊，长多高，那些有功用的基因，跟世代累积下来的内建反转录病毒的基因的量，是反转录病毒的量是有功用的基因的六倍，就是我们已经累积了很多很多世代的这些情报，而每一次我们的细胞分裂的时候，这一份图书馆都要跟着细胞再做一份副本，所以当那个细胞扛了这个副本的时候，它细胞会有很多的基因片段的代谢物，然后有一说是那个基因片段的代谢物会让细胞有点就是甩不掉了，有点烦，所以就变成演变成免疫系统攻击自己的状况。 那当然，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基因的状况呢，也不是绝对的。就是，我的徒儿啊，大庭有跟我讲，因为他是做细菌学研究的啊，他是基因学研究的，他就说他们追踪那个基因一模一样的同卵双胞胎，身上会得的那种类似什么遗传性疾病什么的，会发现相异度90%，只有10%的雷同。所以基因一模一样的两个人，就是也不会得一样的遗传病，所以他还是会有很多很多，就是至少大庭的说法是90%都是别的诱因，不是来自于基因跟遗传。那所以如果以中医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的身体处在一个阴阳分裂的厥阴病的状态的话，因为这个厥阴病的状态这句话哦，这是在张仲景的时代，张仲景会说的是，如果你得了这个厥阴病，比如说乌梅丸症，你的身体里面会开始土蛔虫。什么叫土蛔虫呢？就是你的身体里面有一些虫卵，怎么会孵化？可是呢，孵化出来的这些蛔虫啊，又不喜欢待在你的身体里面，所以它会想办法爬出来，所以你的身体就变成一个很会孵化虫卵，但是呢，虫又不喜欢住的身体，就是蛮矛盾的一个状态。可是呢，等到过了，当然我们的古时候可以一直到民国中叶都叫古时候了啊。可是到了后来，比较近几十年的话，这句话是那个有一位台湾也有一点碰触到西医中医的一位西医老西医，一个年纪很老的女的西医崔九教授讲的。他说其实人生病的这个病啊，它的存在一直在精致化信息化。他说一开始的时候都什么蛔虫啊那种很大只的，然后渐渐就精致到就是原虫。也就是说，如果你身上是一个厥阴病体质的话，古时候身上有蛔虫卵的人是先发作蛔虫，就是那种那么大只的多细胞寄生体。可是如果你身上已经没有那些虫卵的话，这个厥阴的能量框架就会支援什么呢？阿米巴性痢疾、肺囊虫肺炎之类，就是那种虫类的，就是单细胞的动物。然后，如果连你身体里面如果连这些阿米巴原虫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话，它就会想办法诱发你的体内的细菌的感染。那如果你体内细菌也不够啊，就没有足够种类的细菌，大家现在都吃很多抗生素嘛，也杀菌杀的差不多了。那没有足够种类的细菌的话呢，它会诱发的是这个病毒类。就比如说你身上本来是什么 C 型肝炎代言者啊，但是也不太发作，就放在那边。但是现在你身上的这些本来不太会大发作的病毒，也就大发作了。然后如果你体内又没有足够的病毒让它诱发的话，那它就可能会变成去诱发你的细胞内的内件反转录病毒，然后就诱发所谓自体免疫攻击自己的状况。那如果你的体内的这个病毒图书馆啊的藏书又不够，它又不能诱发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就直接去 DNA 层面诱发癌细胞。所以就是厥阴病的体质是这样。那如果你要以区域来讲的话，就是凡是厥阴病体质的人，因为厥阴经啊跟它的这个连属的器官盲肠是人体的整个下腹腔的免疫力的主轴。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有厥阴病的时候，他的下腹腔的免疫力是相当低落的。所以在这整个下腹腔本来免疫力比较灵敏的人，其实人体可能每天每天都有细胞的不良品变成癌细胞，但是通常这个每天每天产生的癌细胞，你的身体都会辨识出它的存在，会把它吃掉。所以我们虽然细胞一直在制造，一直在出现比较做坏了的细胞，但是可能这个癌细胞都还能够被你的免疫系统吃掉，不一定会做大。可是呢，得了厥阴，就是厥阴病体质框架的人，他的下腹腔对于这些不良的东西的辨识力就很低，所以癌细胞就有可能成长而做大。那这个下腹腔呢，癌细胞是一个很喜欢凉爽的细胞， 那小肠是41度，它也待不下去，所以它就会往比较旁边跑。所以呢，往旁边跑的结果就是，比如说阴道的癌或者是大肠的癌就会多。所以呢，就台湾曾经有一位中医前辈这样讲，他说凡是得过盲肠炎把盲肠割掉的人哦，之后都会死于大肠癌。哦，当然我也是被割掉了，所以一辈子都离不开什么绝阴病的药，在那护着护着。那意思就是说，绝阴病它很容易会让你的这一块的免疫机能相当的缺乏防备，这样子。那我们台湾呢，就是大肠癌已经是全世界第一多的国家了，然后呢，刚好又是吃素信佛的人得大肠癌的特别多，所以就会让人觉得这会不会是修道病造成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一心向善，一心就是基于某种代偿反应。那代偿反应就其实业障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算也没有人知道，对不对？就是你都不知道自己业障多重，都拼命在行善积德，这不是很可怕吗？就是这种宗教系统的这种影响啊，然后就会让一个人，而且你知道我们台湾这种，你知道信佛的人其实有的时候相处起来真的不是很舒服啊，不是说每一个啦，但是多多少少都会有那种说教的那种习性，就是啊，我跟你讲，劝人不要这样啊，不要这么贪嗔痴，不要执着，就是讲白了，虽然态度有点温和，但是实际上还是居高临下的在那里教主病人，在下指导棋嘛，有事没事给你大师开示一下，也显得我格很高嘛，对不对？所以就这样子的一种习性会就是造成大家乱炸绝阴哦。那我们台湾的绝阴已经这20年的宗教洗礼已经炸得很惨烈了，那接下来就轮到大陆啊，现在开始进行。就有的时候我们台湾有一句话说，什么东西我们台湾流行完了20年，大陆就开始流行啊。所以我们台湾的那个宗教洗礼20年流行完了，那现在大陆人就开始很喜欢心灵提升了，对不对？就是你们开始也跟上这个流行，然后开始炸自己的绝阴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其实跟心理是蛮有一点关系的一个疾病框架。那我们如果从方剂看的话啊，这个细部我先不讲了。比如说这个乌梅丸啊，这个乌梅丸呢，它的第一个主症是饥而不欲食。同学，你有没有会觉得常常觉得哎呀，好像胃酸酸的，觉得很饿，可是真的要吃又觉得有点吃不下。那这个地方呢，它的某种象征性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是，你知道，相表里的这个脾胃啊，胃有热就会发饿，可是脾有寒就会吃不下，所以都已经是在一体两面的脾跟胃都它的阴阳分裂，就是胃热而脾寒，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这样子的感觉，它如果连属到厥阴经的话，那就是其实很多很多时候啊，这个妇女病的那种阴道感染都是可以吃乌梅丸吃好的。那但是你如果一定就是到底是什么种的比较适合乌梅丸，我觉得是因为今天颖颖这几天请病假不在哦，因为颖颖说得很清楚，就是比较是那种痒痒痛痛之类的那种感觉的，就是以痛为主。就是绝乌梅丸症的痛啊，是这个人的气啊，好像是这人阴跟阳的连接，好像中间那个琴弦啊被剪断一样。所以乌梅丸的那个痛法是标准版本，因为同学也不会那么标准。标准版本是上痛头顶正中心百会穴，上痛颠顶，下痛阴部。就是男生的话是蛋疼，女生的话是阴道抽痛。啊，就是不一定发炎，也不一定月经痛，那就是阴道抽痛。有人有过这个经验吗？有吗？ 是月经来的时候算吗？ 也算，就你那个痛点，就是你会痛点，就是那个阴户啊，阴户的那个地方，就是好像就是那个肉在痛，就是你阴户的那个口的附近那一圈的肉在痛，那个比较适合乌梅丸。当然还有别种的，因为我们通常会就是你说你不知道要不要乌梅丸，对不对？我们会以别的角度来抓主症，比如说你会不会有饥而不欲食，就如果有的话就用乌梅丸这样子。那或者有的人的月经痛，它是 这个当归丝泥加味汤的，手指冰冷，脉细欲绝，就手指很容易忽冷忽热，因为那个经络的不通哦，有时候是一阵一阵的，手指有时候冰一阵暖回来，冰一阵暖回来，然后呢，脉几乎把不到。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当归丝泥加味汤。那当归丝泥加味汤跟乌梅丸哈、哦，都治一种，其实两个汤都有带到一个主症况，就是你的肚脐旁边这个地方的肚子在闷痛，这两侧的肚子的闷痛。那因为为什么提呢？是因为那个陈鼎三江尔逊那个系统啊，曾经治过一个胃下垂的案例，而那个胃下垂其实中医有其他的标准的打法，就是什么止竹汤啊、提垂汤之类的。可是那个案子就是用那种标准打法没办法医好。然后后来呢，那个医生就是发现说，哎，他的侧腹是闷是痛的，然后就用我忘了，应该是用当归丝泥加味还是乌梅丸，反正两个都有治这个。然后那个胃就从胃下垂就开始好转了，也就是他那个是厥阴病造成的，好像提住你的内脏的那个好像某种类似吊绳的东西松脱了那种感觉，那他就有厥阴病的某些症状出来。那像这个东西是主症是这样子，就是盲肠炎，我没有说厥阴方可以通治盲肠炎，而是那个盲肠炎的患者刚好是手指冰冷脉细欲绝的就可以用。所以我们开张仲景的方还是用张仲景的辨证点来开就会很好开这样子。那像是在我们的桂林古本这个课本里面，其实就连肾气丸都是出现在厥阴篇的，因为厥阴篇里面有一个分支是今天说的糖尿病。那糖尿病的医法当然也不止肾气丸一个方了，可是糖尿病啊，我觉得有意义的地方是，如果你要说现在西医的糖尿病的分类大概分成第一型跟第二型啊，那其实第一型糖尿病有的时候血糖相当高了也没有症状，因为真正符合西医要求的糖尿病必须要渴得不得了，而且有尿崩的问题，就是这样子才算标准的糖尿病，只是血糖高的话其实不见得有病。那但是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所谓的一般性的说法的这个糖尿病好了啊，这个血糖提高是你们的常识也知道是胰岛素不足，对不对？但是胰岛素不足西医认为的理由是因为这个人有自体免疫攻击的问题，他的身体的免疫系统攻击胰岛细胞乃至于胰岛素不足。那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本质上是一种厥阴病，只是张仲景他所采取的辨证手段如果是用肾气丸来医治的话，他就会看到这个人狂口渴，然后呢很快的又要跑厕所去尿尿，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人上面非常的热而渴，可是下面非常的虚的那种感觉。所以这种情况张仲景会认为肾气丸呢，他用三组药啊，把阳气拉回这个肝脾肾三阴经，这也是引阳入阴的做法，所以这也算是治阴阳分裂，是厥阴病，对不对？可是呢我觉得因为比较严格来讲肾气丸是厥阴病的药，所以呢你拿肾气丸补肾啊、哦、其实并没有那么骚到痒处。当然张仲景的书里面提到肾气丸的五个辨证点，其中虚劳腰痛那个的确是补肾。然后呢这个如果这个人哈、啊、他说这个人痰比较多的话，那种痰比较多的体质，你用肾气丸帮助这个人肾脏能够把那种多余的那个水代谢到，他痰会比较少，这个也还算补肾。但是其他的话呢，说脚气冲心少腹不仁，就是这个人他的脚软啊，脚软跟麻木啊，沿着这个腿内侧啊一直爬到肚子啊，小腹都有点木木的感觉，那这个很明显是在脚腿内侧的三阴经的能量不够的问题了。那这个肾气丸症的话，就是你要有那个脚腿内侧无力，然后到小腹也无力，就是三阴经支持的那个小腹。所以平常要看肾气丸症的话，我还是喜欢把人家叫人家躺平。那躺平了，两只手，一只手按在他肚子的肚脐上面，一只手按在他肚脐下面，然后呢一起用力，叫他轻轻用肚子顶我的手。如果这个人很明显的 就是上腹比较有力，而小腹比较无力，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就可以开肾气丸。那但是一般你说这个人他哦什么肾虚是不是要开肾气丸，我倒觉得很难说。但是基本上可能晚上起来常常要上厕所的人，其实肾气丸通常会好转。那因为三阴经能量不够的话，就会大腿跟屁股容易肥，如果有人肥的话，就是肥在那里的话，那也是常年吃肾气丸比较容易减肥。可是就本质来讲，我觉得肾气丸它这个主要就是把浮在上面的阳气，应该说从三阴经里面浮出来的阳气放回去的药，就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厥阴病的治疗。像前面讲到的这个乌梅丸啊，乌梅丸的结构是这个主轴是乌梅，它的药最多的是乌梅。那这个纯酸味的药，它的功能就是把阴跟阳连在一起。那其实不止乌梅，很多其他酸味的药都有类似的功能。那它用乌梅这味药当主轴，然后加了很多很多超级寒的药，很多是很多种，不是很多量啊。然后加了一些超级寒的药，也加了一些超级热的药。那寒药引寒气，热药引热气，然后一起这个乌梅丸它们再融合在一起，所以它是一个基本盘的，就是让人的身体寒跟热能够重新融合的一个药物结构。那当归四神汤的主结构是桂枝汤结构里面加当归。那当归这个药物呢，就有点像是它会在血里面把那个从血液里面散到外面的阳气抓回来。所以你看啊、哦，一般说那个什么补气药的，哎，有地震吗？没有吧？一般说那个补气药的那个黄芪，对不对？五倍的黄芪加一份的当归，就是完全的补血药了，当归补血汤。也就是说有这么一个当归在那里，那些补气的药的药性都可以拉到血里面去。那当归四逆它加味汤，它是比较是这个阳经络跟阴经络接不到一起吧，那它能够把那么多的阳气都拉回血里面，所以也是一个把阳跟阴重新联合在一起的方剂啊。那至于说厥阴病还有一个比较综合打法的方法，叫做麻黄生麻汤。那这个麻黄生麻汤总的来讲也是有一些，就是药都用的很少很轻，有一些清热的药，有一些暖的药，但是总加前面就是治疗一个人的上热而下寒。那其实我们这年头的上热而下寒的体质的人应该不少吧，就同学你们自己会有觉得好像我头比较偏热，然后脚比较偏冷，这样的情况会有吧。可是如果你今天出去外面看中医，然后或者是你看的是很多很多什么名中医的建议，请问你有听过人家叫你吃麻黄生麻汤吗？就像老得快，你有听过人叫你吃猪皮熬猪腹汤吗？就这是最基本盘的打法。可是呢，这是现在中医界的缺块。那如果这几个缺块你能够掌握的不错的话，其实就很赚到，因为这东西你自己学会自己用得很开心，可是外面人给不了你。哎，好像前阵子好像耿兄有跟我说，你说吃过麻黄生麻汤是不是？ 我吃过一次。 你吃过一次，你那时候是什么样的症状？ 就上面有点热，然后下面觉得有点拉肚子。 就是拉肚子是脾胃寒，这个我可以理解。那上面热是什么样的热烘烘的感觉？ 有点感觉气往上冲的感觉。 就有热气往上冲。 往上顶，我在百会往上顶的感觉。 OK。那你的脚有冷之类，小腹或者脚有冷的感觉吗？ 那天我不太记得，但是感觉不太明显。但是那一次就说下面就感觉稍微有点凉，因为通常来说我下面不太凉，那一次是有点凉感觉。 哦、有点凉啊、哦。那我提到这个例子是这样子，因为现在的台湾跟大陆，两岸的中医养生学大概都是一致的认为人应该让阳气能够降下来，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让阳气降下来的手段好像大家有一点缺角的感觉。也就是说这个微量的麻黄生麻汤其实它平常这样的使用，它就是一个很能够让阳气降下来的方法，就是你觉得上面热下面冷的时候就吃一点点，反正这是低剂量的药，也没有什么凶狠的那个药性在里面啊、哦。那所以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讲 这个阳气要沉下来比较好。可是我们现在目前外面的医生在开的药物要帮助我们阳气沉下来的方法却不是那么十分充分了。好，所以就我觉得这种方就是多会一招也是好。那至于第四个白头翁汤，它原来治的是这个阿米巴性痢疾跟细菌性痢疾，就是这个人的肠子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乃至于他的免疫系统如此的不认真，然后让这些本来不必长那么多的阿米巴原虫长了那么多。但是这个白头翁汤呢，它是它的那个拉肚子是那个大便比较热比较臭比较烫屁股之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你拉完了大便都还会觉得没有拉干净。这个并不是你大便黏，而是你直肠肿，就是你的那个最后一段肠子在发炎的时候，就会觉得你大便好像拉完了好像还有东西一样。那这样的话，其实白头翁汤的结构如果以某种西药的角度来讲的话，里面的药物白头翁、秦皮，一个是针对细菌性，一个对针对原虫性，就是杀菌的药了。但是呢，如果以中医的药性来讲的话，白头翁汤是一个能够把肝经淤积的热气啊带到差不多这个奇门穴的高度散掉的药。那白头翁汤用在妇女病呢，是那种你会觉得就是那个地方已经发炎的，让你觉得有热的感觉的那种阴道发炎啊，用白头翁汤是很好用的。那可是就是我觉得啊，现在外面的中医如果遇到那种比较湿热型的阴道发炎，其实常常开的药是走肝经的龙胆泻肝汤。可是龙胆泻肝汤的泻，它的路数啊是沿着肝经走到脚的大拇指去泻，那白头翁的泻是沿着肝经向上发散的泻。那我会觉得如果你往这边一丢就丢出去了，你拿到地下室去倒什么垃圾，就是我会觉得好像这个性价比稍微低一点。而且白头翁汤又比龙胆泻肝汤要不伤元气，所以就是说同样是清热，那也有这种好像手段上比较让人稍微舒服一点的手段。所以当然我因为这个课是教伤寒论的课啦，所以就会比较帮伤寒论讲好话。那其实在伤寒论这个范围以外，中医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很好用的方剂，那这个想到了再来说一说。那这一个大约的六经辨证的版图啊，但如果是对初学同学的话，我也知道有一些少阴病的主症点我还没有讲得很仔细啊，有一些厥阴的辨证点我也还没有讲得很仔细。而且妇女科的问题啊，就是有一部分是用厥阴病的方，但是也有一部分是用真的张仲景的妇科病的方。就是其实啊，我相信在比较古老的年代，很可能妇女病是用妇科的方比较多，只是到了最近这20年，这个疾病的版图有一点转移，就是因为现在厥阴病体质的人变多了，所以就有很多妇女病都歪到厥阴病这一块来了。所以就是学中医也要赶得上时代哦，对自己的医术做一个 update 的动作这样子。那同学大概这样子听一听，就是这六道气场一路这样慢慢坏下来，慢慢坏下来。那我问一下同学，有没有同学一感冒就是扁桃体先痛的呀？有没有？有啊。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代表你可能前面少阴前面的几道墙都已经蛮有洞洞了哦？所以就是那个邪气一下子就直中少阴之类的。那么我们呢，现在呢就重新从桂枝汤开始啊，把这些方剂，因为我之所以要从昨天到今天花这些时间，把这个《伤寒论》的故事主轴这样子带一遍。哦，对不起，我忘记一件事了，我先把厥阴篇收个工啊。就是其实有一些我在讲义上还没有提到的方，比如说厥阴病有一个直接补强厥阴经的方，叫做当归生姜羊肉汤。哦，就是那个就指那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的那种月经痛啊，就是他们是伤寒论是归类于寒疝，疝气的疝，就是你有寒气凝结在下腹去不掉， 所以那羊肉是有骚味的，这个风木之气的味道就是骚味嘛啊。这都其实这中医的象征物的这个资料夹其实是有一点，就是你也可以说有一点牵强，也可以说它的那个互相的连属关系是这样子，就是为什么骚味属于风木？是中国人不是有句俗话说风马牛不相及吗？对不对？就是这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意思，就是说马在发春的时候放出来的外分泌费洛蒙，牛闻到了不会发春的，就是母马发出来味道，公牛闻到的是不理它的。所以这个风这个字的意思啊，在中国人的感觉里面，就会觉得那是人体为了交配，身体为了交配而散发出来的味道，就是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的味道。而这样的一种味道呢，它的象征物的讲法是为了让阴阳能够交合，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属于风木之气。像同样的童话故事，我昨天好像开玩笑讲说，中国人的三这个数字啊，像我们什么开合书，对不对？就是正反合，正力反力调和力。这个东西如果用印度神话的象征物讲的话，就是有一个创造这个宇宙的神叫梵天，有一个收拾这个宇宙的破坏神叫湿婆，中间有一个调和神叫比湿奴，这样子的东西。那这个正反合的角，就正力反力调和力的这个三这个数字，那中国人讲法昨天也讲了，有一个老天爷大宇宙的意识叫做天，然后呢他创造的物质的世界叫做地，然后他为了要调和这个物质的世界，天里面分出一个东西叫做人，然后人是天跟地的交界点，所以呢天的五运跟地的六气就刚好以人为轴心两个齿轮卡到了，就是这样子一种存在。而这个风木的骚味啊，因为中国人认为羊肉就是植入厥阴的嘛啊，那这个风木的骚味这件事情，如果你要用希腊神话的象征物来讲的话，就是从前有一个天神跟地母啊，这个他们的小儿子拿了一把大镰刀把天跟地割开来了，然后天跟地割开来的时候，那个连接点就连接住天跟地的东西掉到海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神叫做 Aphrodite， 就是爱与美的女神，那有人叫维纳斯，罗马话叫维纳斯。然后他从海里面出来的时候，就草木开始卷曲生长，就是风木之气的形状，勾芒之气，然后万物开始交配。然后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天地人这个那个人的角色，同样的神话符码放到希腊神话变成爱与美的女神，就是相反对立的元素会寻求彼此，想取得调和，调和相反对立的元素称之为风木之气。那中医讲就是阴跟阳要能够调和这件事。那如果那就是这种东西呢，在神话符码来讲的话，如果那这个爱与美的女神呢，她有一个先生叫做火神，有一个男朋友叫战神，然后她就有一个富不祥的儿子，就她不知道是跟她那个火神的先生生的，还是战神的男朋友生的。那火神是制造各种机械的神，所以它是代表人的左脑的这个机心。那战神是打仗的，也代表人的左脑的这种斗争之心。那爱与美跟这个相度东西交合以后，生下来的小孩叫做 Eros， 那罗马话叫丘比特了。那丘比特是什么？是性欲之神。所以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这个调和之力遇到了左脑造成的压力以后，他就会产生性欲。就是像这种有很多所谓医理的东西哦，就在不同的文化里面是用不同的故事的讲述方法在讲的。那所以像那个当归生姜羊肉汤哦，它那个羊肉把当归跟生姜的力道卷入厥阴经去补厥阴经。当然你要说，如果我今天不要用当羊肉可不可以？有没有用别的象征物啊？也可以啊，比如说有一个药物是叫蛇床子，蛇很喜欢在这个植物这边睡觉。植物这边睡觉，因为这个植物好像有一种温暖的气息。那蛇也是这样子的形状，属于厥阴的风木的形状。那所以蛇床子也可以暖厥阴。那再不然的话，父亲主陈士铎的医派要补厥阴的话，就是用鳗鱼啦。就是就比如我这样说好了，现在的有些人会觉得，我们常常要吃一些帮助排毒的东西，对不对？这是现代人的观念。但是呢，如果你看古代的医书的话，你会发现 中医一些比较确实有效的排毒方式啊，并不是如同今天在讲的那种解肝毒，而是比如说有些人啊吃了乌梅丸，补强了厥阴风木之气以后，他就会排出那种黑大便，那是人体在排毒会有那种现象，所以它是用补法去提升肝的功能而得到排毒的结果。那又不是，如果你问我说你我推荐吃什么排毒餐吗，那我可能不会说你要吃什么青菜啊果汁啊喝两个礼拜，我可能不会这样说，而是我会想的是你可以拿山药啊跟这个芡实去炖一条鳗鱼，然后把那鳗鱼连汤带渣都喝掉，因为一条鳗鱼所补到的厥阴风木之气也可以提升肝脏排毒的功能。就是我是觉得你要排毒，你要从泻的角度去做还是从补的角度来做都是有可能的。就比如说有的人那个青春痘啊，就是长在这个下巴这边暗沉的青春痘，那这个位置长青春痘也代表这个人的肾脏的排毒功能不是很好。那我遇到这种青春痘的情况，通常都是直接开肾气丸，就是疯狂给你补肾，那那痘子退的就很快。那那个人吃说，哎呀不行，我这边有青春痘啊，就是我要吃很多排毒的什么青菜水果类的东西，通常都没什么效。所以我是觉得同样是排毒的话，也有希望用补的方法排毒的。那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的这种月经痛啊，其实最近在大家在聊的时候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跟老同学啊，还有跟比如说江西的龙老师在聊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当归生姜羊肉汤的辩证点啊，其实有一个很好用的辩证点，张仲景没有写，就是当这个女生的月经痛，她会跟你讲我妈妈当年也是这样痛的，就会很有效。所以也就是说厥阴病它其实牵涉到一种遗传性，就是有一些资料也是从上一代那边遗传过来的。那这一个系统的问题，其实厥阴病有的时候厥阴方的使用有时候就会特别的有效啊，所以是就再多提一点啊。那我刚刚说我们还是先看回一下这个《伤寒论》的课本，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不晓得同学会不会觉得这个古文的书不太好读这件事情，你会有这种感觉吗？我因为这件事情我这样讲当然也是我骄傲了啊，就是我在接触中医的时候是从第一天起就没有读过白话的，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就是白话跟古文是有差别的，就是我第一天就没有读过白话的中医书，所以我一直不太了解那个大家觉得古文不是很好读那是怎么回事。但是呢，如果要我说的话啊，这个《伤寒论》的这个治疗伤风感冒的内容，如果以桂林古本来讲，就是从《太阳上篇》开始。那《太阳上篇》的话是这个书的第六卷，看得到吗？我是要先跟你讲啊，就是第六卷，我要说这个张仲景的书，如果你是一个完全初学者，你看会觉得很像古文，对不对？但是你看看他的这个六十一条讲的有多简单，他说太阳这个病呢，脉是浮的，然后后脑勺是僵僵的，然后会怕冷，这听起来是不是也不是太难？就是也就是说，张仲景的这个条文啊，我来说一下张仲景的这些太阳偏偏首的条文，他大约的意思是这样子。他一开始的这些条文是告诉你说，感冒了基本上后脑勺会比较僵硬一点，但是这也不是绝对，对不对？有人不僵的。那但是这个后脑勺僵硬这个说法，是因为《黄帝内经》说太阳经受了风邪，从这里开始，所以他为了尊重《黄帝内经》，所以就也要这样子写。可是实际上有很多人感冒后脑勺也不僵，对不对？所以《黄帝内经》所造成的这个干扰啊，实在是一个，就是张仲景那时候也很头大，因为张仲景在写《伤寒论》的时候，医学的权威还是《黄帝内经》，那时候张仲景还不是医生，对不对？所以他当他写出一些东西，他想要反对《黄帝内经》的时候，其实是会怕怕的。那个，我觉得哦，《黄帝内经》的有一点麻烦的地方是这样子， 就是我昨天花了一些时间跟同学说，这个五的地图跟六的地图怎么样斗，然后串来串去，然后变成十二经络的循行。同学还有点印象吗？我其实讲那件事情本身有一部分的意思是在说，就是《黄帝内经》这部书，它是一个多层资料夹，里面有很多不同向度的理论堆叠在一起。那《黄帝内经》这本书，当然某个角度来讲是比较支援针灸这件事情的啦。那但是你如果是一个用针的人啊，在某一条经络上面，比如说我今天下针在胆经上，我下针在胃经上，你用这一针调理这一条经的时候，请问你是在治这一张地图上的病，还是这一张地图上的病？我的意思是说，当《黄帝内经》给予的方法本身就是两张地图混合的时候，有的时候啊，你那一针下去的疗效就不是很能确保了，就是因为你不太确定你是在做，就是它本身针灸，就是十二经络上的针灸，它本身的理论框就是这两个地图的混杂型。那当然我不是要说针灸的坏话，而是说以内科病来讲，你五的地图的问题用五的地图的医法来医，六的地图的问题用六的地图的医法来医，就会很好医。而这个疗效用针灸的时候，你打的点就是那个五跟六的交界面的那个经络上的一点，就是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是坐标轴并没有对得很好的，就是比如说在五脏的地图里面，这个人的肝不好，跟六经的地图上面这个人有厥阴病，那个人的症状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懂我意思？当然这个肝不好跟那个厥阴病可能放的久了都变肝癌了，但是在两个地图的那个故事的演出方法是不一样的。就是五脏的地图肝不好是什么容易疲倦啊，容易生气啊，那六经的地图的肝不好是上热下寒啊，对不对？就是同是一条肝经，你到底这一针下去要治哪一样东西？那而且当然我就还是继续在讲针灸的坏话，就是而且呢，就是如果对我来讲，如果这个人厥阴的屈损是需要那么多锅羊肉汤，或者需要那么多颗乌梅才能粘回来的，你那一针有可能给得了那么多粘胶吗？是我这就不说，我都不好说乌梅是补药或者羊肉是补药的问题了，而是说这一针去刺激这个厥阴区块的能量，去活化它，真的能够给得了那个乌梅或者羊肉所给得了的那么大的粘合力吗？所以有些时候我就觉得并不是要否定针灸，而是每一件事情有它自己的性价比，就是这种事情如果你用药的性价比比较高的时候你就用药，如果你下针的性价比比较高的时候你就下针，这个东西是不一定的。比如说之前2012年那个时候，有一次小黄助教从北京联络我，因为他北京的老板啊忽然得了一个重病啊，就是莫名其妙就人好像快要死掉一样，然后好像类似心脏都不能跳了，然后那时候他讲那个故事情给我听哦，我就说这个病我听起来是去找一个整骨师傅把骨头歪掉的地方先调整再说，然后他们在北京就找到一个整骨师傅，然后调整就没事了，就是骨架框框歪掉，然后里面整个乱掉，这个你要我开药我没办法开啊，对不对？就是差不多，就是我这种常常开药的人听到那里就会觉得这好像不归我管了。好，所以就是希望是站在一个性价比的考虑，就是如果你要吃治近视眼、治远视眼，你去开刀好了。就吃中药真的是太漫长了，就是我觉得没有那个真的没有那个耐心跟他磨下去啊。所以呢，这个张仲景在说这个太阳病的故事，这些一条一条的内容呢，其实大约就是在告诉你啊，慢慢一句话一句话在教你分。说比较怕风吹，然后脉比较浮起来，但是没有绷紧的，就是怕风吹，然后脉浮缓的，是属于桂枝汤症。而桂枝汤症是汗孔没有关起来的，所以这个人还流得出汗。 那如果这个人呢是全身这里那里都在发痛，然后汗一点都流不出来，脉绷得紧紧的浮脉，那那个是寒气，那这个属于麻黄汤症。那在这里就是他要花了一些条文在说这个花了一些条文在说这个就是中风跟伤寒这两种，就定义这两件事，就是一开始进来的邪气，身体的感的那个反应方式就有这两种不一样。那他定义好这个叫中风，这个叫伤寒之后，那他接下来后面的条文再讲到中风怎么样，伤寒怎么样，就可以顺顺的讲下去了。所以他在等于一面在解释他自己的名词，一面在讲。那但是呢，他里面有一些内容呢，是我们不太需要去花力气搞他的内容。比如他会说，有一种伤风，有一种感冒是发于阴，有一种感冒是发于阳。发于阴的就是六天会好，发于阳的呢七天会好。像这种东西你就不用理他，为什么？因为临床上没有这回事，就这句话就好了。临床上没有这回事，就不要理他。就是这个东西都是，那你要说为什么这个人他要强调这个六是阴数啊，七是阳数呢？那是因为《辅行诀》里面有一个那个表格，就在里面讲七，就是什么，知道阳药是六味药，什么阴药是七味药，阴药是六味药，阳药是七味药，那个奇数偶数的问题。那但是那个就是某一个象度的理论框，并不需要去沿用到别的象度去。就你今天月经痛，不一定需要看五阴六气哦。就是这个一个一个理论框有它各自可以安顿的地方，你不需要让它泛滥成这个样子。可是张仲景为了要尊重这个他的典籍的出处，所以他要强调这个六跟七。然后呢，这个感冒为什么发于阴是六天好，发于七是发于阳是这个七天好，然后就变成说立后代的医家哈，就是为了要合理化这种事实上没这回事的条文，反而是花太多心思了。那个，但我现在在说明这件事，我也花太多力气了。但是，我这样说，因为比如说有一次在北京的时候啊，那个徐文斌老师，因为徐文斌老师是很喜欢详熟的去理解《黄帝内经》的人，有一次他就跟我讲说：“杰提啊，这句话你怎么看？就是《黄帝内经》说二阳之病如何，三阳之病如何，然后这个人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一大堆。”就是真的是《黄帝内经》里面比较深奥难解的一篇了，所以他就是抱着这种宅男跟宅男惺惺相惜的心情跟我啪就跟我切磋一番啊。我说徐哥，这个我何必看，这种病人还没遇到过，我就是没有看过得这种病的，我搞他干什么？就你至少给我一支两支我再开始研究嘛。就最近不流行这个病不行吗？就是你这个经文很退流行啊，就是这还是这个感觉，就是凡是事实上遇不到的都不用搞它了，就是我连试图去理解的那个冲动都已经没有了。因为你试图去理解，因为像这个历代的医家都很努力要解释这件事情，而且都很花心思，就是因为他是没有这回事的事情，所以才会那么拼命去注解。那到了最近的什么倪海厦老师吧，他已经注解到那个什么出国旅行三天两夜论了，就说什么你如果是晚上发病的话，你就夜日这样算，那就只有六天。可是你白天发病的话，就什么出国旅行去三天只住两夜，然后就有七天了。就是都已经是出国旅行三天两夜论都出来了，就是白天发病跟晚上发病你出国的天数是不一样的哦，就是已经变成这个样子，那就不用再理解了好不好，就大家都疯掉了。所以呢，就是这种不是那么临床有意义的条文就放过放过。那我们今天呢，先主力来把桂枝汤的药讲一下。当然我之前要先把这个伤寒症的主轴故事情节跟同学顺过一遍的理由，是因为我接下来讲方剂的时候啊，我就不会照着伤寒论的那个顺序讲了。就比如说讲到这味药顺便讲到哪个方，就顺便相关的有哪个别的方，我就会一直挂过去了。那就不会说我们今天专心来讲这个咳嗽篇，专心讲风痹篇，我会以药物结构类似的方剂就这样子顺便就挂过去的角度来讲。然后所以就会开始，我就开始用这种比较混乱的方法来教。但是对我来讲，就是说 我要把那么多的方在九天里面教完的话，我就必须用，我觉得我需要用这样的方法才能够讲得快一点，因为就是类似结构，类似结构的一起讲。那这个桂枝汤它的病的状态啊，是这个，当然这都是一个象征性的讲法，就是什么风气呢，徘徊在你的营卫的胃，然后呢，这个邪气还没有进到你的营，如果钻到你的营的话，你的身体就会有明显的酸痛感，明显的那种关节疼痛的感觉，但是那个要以寒气钻到营分才会有，那是麻黄汤症才有的，所以就只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你也不需要再打开汗孔，因为汗孔根本没有关上。那桂枝汤的一个策略是把这些风邪呢再推出你的身体就好了。那推出的方法呢，是你喝了这个汤以后啊，要稍微再喝一点热稀饭，其实现在人也比较懒惰，就喝热开水啦，然后再多加两件衣服，让你的身体微微的出一点汗，然后那这个药性呢就可以顺着那个汗把你身上的邪气逼出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那桂枝汤的五味药可能就讲的详细一点，那其他的药就我可能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讲了。就是这个本草的童话故事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本草，有些同学可能本草学没有读过那么多本哦，所以我讲这个话对同学来讲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就是因为张仲景治疗太阳病一开始的方就是用桂枝汤，所以后代本草学比如说到了金朝的张元素开始安定下来的所谓归经理论，就是这一味药吃进去会走人体的哪一条经，这件事就会自然而然把桂枝这一味药说是归太阳经的药，因为桂枝汤这整个方是治太阳病的。可是呢，其实老实说，桂枝这味药是不是吃进去会沿着这个一条太阳经走，那倒是难说。但是也就是说，后代有说什么这个药入什么经，这个药入什么经的讲法，而这些讲法呢，放回这个归经理论之前的古方时代的话，你就会觉得就是张仲景的这些方剂很多，如果你用后代的本草书来看的话，都会觉得他开这个药不合药理，因为很多很多的药理是后代的人归纳出来的，但是古方派有他自己的逻辑。那么我觉得在古方派的世界比较能够感觉到的是，就是这个桂这个药啊，会比较集中在人的这个无形的能量的心这个部位，如果它浓度比较高的时候会集中在下面的心，也就是后腰的命门的部位，那并且到底是树枝嘛，所以它会沿着这个血管推出去。为什么要说沿着血管啊？或者说不要说血管的话，也是经络吧。那这个桂啊，在中国人来讲的话，就是肉桂你吃到嘴里是舌头感觉得到的那个辣味甜味，对不对？那这是属于味道，中国人认为味道是入阴的，像附子那种没有味道的是入阳的，所以它到底是属于就是阴阳的相度，它虽然是暖药是热药，但是在这个物质跟能量的这个阴阳属性来讲，它比较偏物质这一边，所以它是会把一种能量带进人的血，从这个能量的这颗心带到人的血管里面去，就是这样子一个从血从心往外推的药。当然你也可以说桂枝是桂树的树枝嘛，所以会往外推。那如果你要说桂枝的引经效果比较能够看得出方向性的，就是比如说后代的各种伤科药，如果你受伤的地方是手臂肩膀的话，那一定加桂枝，因为会把药物引到你的树枝的部位去。那这个以方向是这个样子。然后当然你也知道这种桂枝的那个味道进到身体的感觉基本上已经是热烘烘的嘛，对不对？肉桂的味道同学都有一点就是那它的本质的药性，我们如果跳开来看另外一个方的话啊，就是张仲景说，如果一个人这个能量的心啊，心阳虚掉的话，这个人会有的症状，张仲景说叫做插手自冒心，就是两手交叉盖在你的心上面。那同学你会不会就是 这个东西哦，其实你也不知道你在盖什么东西，对不对？但是就是这个好像人体的那个能量的那颗心哦，本身是一个前胸后背有点突出身体的一个气场，那个气场不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好像要用手盖一下会比较舒服。所以就是当你觉得这里需要用手盖一下比较舒服的时候，那张仲景建议的药方就是桂枝甘草汤，就是桂枝加甘草煮到一起的桂枝甘草汤。而那个药张仲景其实用的那个量是很大的，就是药放的很重，而且煮的就是平常的药都是那个量是煮三碗，那个桂枝甘草汤只煮一碗。那这个地方有两个岔题哦，就是张仲景用的桂枝，张仲景在写桂枝的时候通常会写说去皮。那问题是一个桂树的树枝，如果是我们今天药局里面买得到的桂枝，那都没有办法去皮，因为那是那个最末梢的细枝，已经薄到那个皮已经薄到没办法去了。所以张仲景说能够要去皮的桂枝的话，那个桂枝至少也要有这么粗，对不对？那有这么粗的桂枝，其实在今天的药房这个已经算肉桂了，就是比较便宜的肉桂，那个树干那个最油的那一层是够贵的肉桂，但是这个地方的已经算肉桂了。所以如果你要开张仲景的桂枝汤的话，你要完全期待跟张仲景相等的疗效的话，到药局要说我要买便宜肉桂，虽然买便宜肉桂，但是重量只需要开张仲景写的三分之二，因为便宜肉桂把那个桂心挖掉了，那那个挖掉的桂心也没有什么药效，所以就是重量还可以再轻一点，就是如果刚好等同张仲景的药效的话。那如果你用的是现在药局卖的桂枝，那个桂枝煎，那就药效有点太轻，就是那个汤的力道会稍微有点不够暖，也那个底气有点不够的感觉。那至于说汉朝的剂量，汉朝的一两啊，大概是今天的14克多，将近15克。那张仲景的桂枝汤，桂枝是用三两嘛？可是它又是煮成三碗分开来喝，那你想想看，三两是四，就当它45克好了。那分成三碗喝的话，一碗就差不多15克左右。那所以，因为我们吃现代人喝这个汤药啊，有的时候喝一碗就好了，也不用喝到第三碗。所以我们今天煮张仲景的汤，就习惯桂枝汤呢，就桂枝放15克这个比例下去。那张仲景如果写什么红枣12克，那个是三碗的量。那红枣就放4克就可以了。所以今天如果你要煮一碗桂枝汤的话，就是桂枝15克，然后白芍炒白芍15克，然后其他一比例，然后红枣放4克，然后这样子三碗水煮成一碗水就差不多了，就是今天的煮法啦。那刚刚岔题讲到桂枝甘草汤的时候，哎，小胡啊，你前一阵子好像有一个用桂枝甘草汤的例子，对不对？就你那个用的那个人，他是什么样的症状？ 他是心跳大概到快200， 就心跳快到200，就是那种心慌慌、心跳过速到200，厉害耶。 然后之前有用一些就是他的其他中有用一些止食药啊，用一些放物药，就降不太下来。然后 想要镇他的心啊、哦，没有镇不下来。 然后后来问他是说，会有一点点想要护着，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桂枝甘草汤有机会用。然后他以炙甘草汤也吃过了， 就是心跳不规律的炙甘草汤啊。 就炙甘草汤吃过了，农夫牡蛎系的也吃过，但效果不佳。然后那个用真武汤加振心养气的也吃过，那这几个路数都没效。然后那时候我就用桂枝甘草汤，然后我是用直接用肉桂，用很好的肉桂加上一般的桂枝，直接打成一罐，然后加炙甘草的喝中。 科学中药，炙甘草的科学中药，然后配肉桂，很好的肉，就是比如说 50克的肉桂，50克的氢化桂，然后100克的桂枝，100克的炙甘草。 桂枝是用科中还是？ 科中，50克肉桂跟100克的科中的桂枝。跟100克的炙甘草 的科中， 对的科中，然后直接打成粉吃， 完之后，他后来的心跳。 吃完是吃多少时间，多少量，吃多久？ 一天吃三次，然后一次吃三匙。 三匙是多少？ 三克。然后吃把整罐吃完，我忘记吃多久，但反正一天吃九克嘛，这样一天吃九克。然后整罐吃完，后来他的心跳大概压在90左右，就稳定在90。然后后来我再下了一些，我再加龙骨牡蛎下去之后，差不多也在80几90，就停在那边。 就是因为还有一个方叫做桂甘龙骨汤，就是桂枝甘草龙骨牡蛎。那再加龙骨牡蛎那个东西是治疗，说是那个人会没事就觉得心慌慌的感觉。那个没事就心慌慌的感觉，其实以今天的西医来讲，可能是对到这个人的甲状腺的机能太过亢进。那也就是说，小胡他的话就是一开始有这个插手自冒心的感觉，对不对？那就用这个就是先用这个，其实你看浓缩科学中药这样一次吃3公克，真的剂量不算大当然肉桂是用好肉桂没错啦，那一天吃9克，对，剂量不算很大的，因为我们科学中药浓缩度数也只有4倍而已，所以真的没有用什么大药然后等到他，就是这种这块能量虚掉的感觉少了以后，再加点龙骨牡蛎去调节他的这个整个身体的，那个你帮我把他叫醒，叫他去那个休息室，去贵宾室睡觉，好不好？就是天威在打呼了，所以你去，对，去贵宾室睡觉，已经上课是蛮受影响的了，去贵宾室睡了。那同学也可以睡啊，就是不打呼了当场睡就好，打呼了去贵宾室睡，去贵宾室睡啊，你走吧。你留在这边我很紧张就赶快去，不要浪费我时间那个， 后来是他在这都吃完之后跑步的时候会有点喘，所以后来用生脉散收尾。 就生脉散也是护住胸中的气的护住胸中元气的。那因为呢，是他的主观的感觉有心悸，对不对？ 对， 有心悸心慌，对不对？ 对。 因为比如说同样的这一个症状，比如说当年我们大陆的朋友杨总也曾经这个很严重的心悸过。那他也是一个他中医也有一个中医帮他治好了。那个中医是给他很长期的吃，就是有附子的方子，然后每次附子开到45克，然后吃了很长期，这样的补充他的阳气。所以当然我不能说杨总的病就等于小胡的朋友的病，但就不能随便画上等号了啦。但是呢，老实说我会觉得有的时候这个补心阳就是好肉桂一点点跟附子这么大相比，其实肉桂的性价比还高一点就是大概会有这样的感觉啦。也就是说从桂枝甘草汤的例子到这个桂甘龙母汤的例子，就桂甘龙母汤就是这个人动不动就心头发慌，紧张兮兮的那种发慌的感觉。那当然龙骨跟牡蛎都有一定程度的那个平定自律神经的效果，所以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除了治疗那种甲状腺功能亢进的那种发慌的感觉之外，其实还可以治到一部分的那种很容易手汗的人，就是等于是平静自律神经的药用桂枝这个已经要撑到手去这种感觉。不，这当然这个已经手汗已经不是张仲景写的了所以他不是，因为不是张仲景写的时候，就是你可以试试看，但是不保证绝对有效。就张仲景的主症点很厉害的是他通常都写那种你下去就一定会有效的，但是那种推扩运用那无穷无尽，那就是试试看试试看的感觉。所以同学学金方的话，就会我教这个伤寒论，就会觉得说我们要记得，就是张仲景给的最基本的主症点只有哪里，就是通常那个药就是打那个地方都不会失手，但是你要依此依理而类推这个人是心阳不足，所以会给一点桂枝甘草汤，你用那个依理去推导的开了，那就不一定有效。就是比如说你说这个人心阳不足肾阳不足， 那我就会，如果这个人什么，你把这个脉哈，哎，心阳很没有，哦，肾阳也很没有，哎，这个人阳虚的不得了。其实你要我开方的话，我会问，我会这样子，哎，有没有手很冰冷啊？手脚很冰冷的，我可能会开附子啊。那如果有没有这样心慌慌啊？如果有心慌慌的话，我可能开桂枝甘草汤。这样听得懂吗？就是以一个仲景派的学习来讲的话，就是会从主症点再多观察一次，看看哪个方可能最像啊，这样子。那这个桂枝这个药啊，因为会沿着这个心脏、沿着血管往外撑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呢，中医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已经是有一点那个，比如说在出血的时候，就不要再放桂枝了，因为放了桂枝就会更容易出血。那比如说咳血，可是呢，反过来说哈，桂枝这个药，它向外撑的方向性是会往上撑的吗？其实那又不一定。也就是说啊，在古方的药法里面，如果这个人在咳嗽的时候，通常不会放生姜，因为生姜好像会把你的气更往上掀上来，所以会让你咳得更厉害。可是咳嗽的时候可不可以放桂枝？却可以，也就是桂枝的这个方向性基本上有一点点是往下压的，就是出去以后是往下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感。当然这些都是多说的啊，初学者不知道也没关系。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因为桂枝汤治的是风邪嘛，对不对？那它当然要有一点驱风的效果了。那我们刚刚讲到治心阳，那个是它补充你的血分，补充你的这个能量的心，或者说补充你的命门的阳气的补阳的方向的效果。但是如果我们说感冒方面的话，那我们需要的是它驱风的效果。而这个中医的这个本草童话故事就会这么讲，我跟你讲，之所以会说是童话故事，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本身是虚构的，是谎言啊，就是什么一个白雪公主啊遇到什么七个小矮人这种，你也知道没有真的发生过。那这个就是然后就遇到一个很喜欢打开玻璃棺材清尸体的王子，那也是很奇怪。就是童话故事，就是这个故事不一定是真的。像我们中国人说，哎呀，就是你看啊，桂枝长肉桂树的地方，周围这样子好几尺的距离都长不出其他的杂草杂木，所以这个桂啊，就是有能力啊，把那个旁边的枫木之气推开。而且他就说，而且中国本草书写很神哦，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肉桂树削一个木头钉子打进别的树。那别的树就是一天之内就枯萎了，因为它的树魂已经被逼走。哦，就是讲成这个样子哦。那所以这只是在强调肉桂的辛辣之气刚好可以把风木之气瓦解掉，所以它可以驱风。当然风本身是一个非常虚妄的象征物，可是呢，问题是我当初教书就讲这个本草童话故事。那大陆有一个中医师啊，现在也正在红起来，他有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就说有点愁眉苦脸，就好像不太好意思吐我这个尊长之辈的草啊，就是说这个叔叔啊，这个我是去肉桂的产区啊，看过那个天然的肉桂树，它的旁边什么东西都长得出来了。就是这个东西是真的，就是这只是一个童话故事，是有点像是我们看着星星就说啊，天上有一个星座叫做巨蟹座，这个巨蟹座呢是有一个女神叫她去当杀手杀死一个负心汉，结果她不小心没有杀成就被那个负心汉踩死了，然后那女神又派一只蝎子去杀那个负心汉，然后蝎子就成功了，所以呢螃蟹座的人呢就是不敢爱又不敢恨，蝎子座的人就是敢爱又敢恨，就是这是象征物的童话故事，就是这个编出来的故事就这么回事而已。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就是就好比说啊，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你最好，就是我曾经跟人家讲说，你永远不要让我看到一棵活生生的后破这棵树。这个因为呢， 本草书就是后破的药性是把你的身体里面气啊跟肠子横的推开，所以本草书就写说这个树的幼苗啊长到只有一尺高的时候横宽就有两尺，就是这里家应该没有这种神木才对吧，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对我来讲我的本草的学习啊，就是我会说象征故事童话故事是我们到达不了真理的人的一种趋近于去想办法设法趋近真理用的谎言。那这个谎言呢，那个李峰啊在哪里啊，你把耳朵捂起来，我要不小心讲裴永俊了，你不是讨厌我这故事又讲第二又讲第三遍第四遍了。就是对我来讲，我每次在学本草的时候，我脑海就会浮现出从前有一个连续剧叫冬季恋歌的一个画面，就是有一次那个崔智友说他要拒绝裴永俊的感情，裴永俊名字有说对吗？ 对、 哦、的感情，然后那个他就约那个裴永俊出来啊、哦，然后把那个裴永俊送他那个戒指还是项链，然后退给他，就退还给他，其实说我把你的礼物送退还给你，我要跟别的男人结婚了这样子。然后裴永俊到了那咖啡馆，坐在崔智友面前，然后崔智友这样讲话，裴永俊就说：“拜托你先不要说话，就在这里静静的待一会儿。”让我有片刻的时间可以幻想，你是因为纯粹想见我才叫我来的。哦、我觉得我对于本草的心情就是这样，就很多真相都不要让我知道，我要活在我美丽的幻想故事里面，这样我才能使得动这些中药。就是我明晓得它不是事实，但是我还是要相信它、哦、就是。就是我有个本草的童话故事啊，这种感觉。所以什么一颗肉桂树的钉子就可以杀死一棵别的树啊之类之类，就孤妄听之。那如果你今天用了发现没有效，你就认了，因为就是看着星空说出来的童话故事。那所以呢，它就是一个这样子，代表它对于风木之气有破坏的效果。那事实上绝阴药里面常常会放桂枝，就它有疏肝的效果。就是后代的药方疏肝喜欢用少量的柴胡，可是张仲景从来没有用柴胡疏肝，张仲景治绝阴病从来不用柴胡，张仲景是用大量的柴胡让这个人的少阳系统重开机，但是张仲景疏肝的话他是用桂枝或者加点当归。所以就是说，但是你如果看后代的本草学完全没有说这个桂枝可以，就是完全没有说肉桂可以疏肝的，但是有说肉桂可以补肝，就是了。就是这个每，就是这个本草学本身现在又变成，就是古方世界的本草学跟后代方的世界的本草学本身又变成那个什么《还珠格格》里面的刘雪华，还是这个《甄嬛传》里面刘雪华的问题了。就他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而这个本草学的不同啊，就是古方里面的用药逻辑其实老早就已经失落掉了，那。然后呢后代的本草学又不能够支持古方，也就是说你用后代的本草学说这个药是这样子那个药是那样子怎么走有什么功用，你去解释桂枝汤的话你根本搞不清楚桂枝汤在治什么东西了。因为后代本草学出来以后，一般的中医的市场桂枝汤就被那个什么什么九味羌活汤之类的药方串掉了，因为用后代的本草学来解释的话就会觉得你看九味羌活汤那个羌活是扫太阳经的，所以这个也比较有效，但是问题是桂枝汤并不是扫太阳经的药，它只是太阳经的能量连接的人的银根位这个系统，那你把银根位的这个大片的风邪都推出去了，你的太阳经的能量的混乱就停止了。但是后代方是比较采归经理论，所以会说一个叫羌活的药可以钻通太阳经，或者一个叫藁本的药可以打通太阳经。后代方的感冒药反而是对着一条经在开的，那对着一条太阳经在开的药，它治的感冒就是《黄帝内经》说的那种没有人得过的感冒，就感冒的时候就是一条直线沿着太阳经酸到腰，就是说那叫做尊经派，就是古方派是离经派。就是后代方是尊经派，他开的感冒药就是专门治《黄帝内经》说的所有的感冒只会沿着那条经发病。这个就是这个，然后呢 因为本草学的失落，所以你变成用后来的本草学去解释伤寒论，就觉得哎呀，张仲景根本不会开药嘛，这个药开的狗屁不通。问题是你用的那个理，你的本草理论不太对，所以你才会觉得张仲景开药狗屁不通，会觉得干嘛开红枣啊，干嘛开生姜啊，干嘛用这个干嘛呀、啊，干嘛开芍药啊？那就每一个你都变得有东西可以挑刺了。就是他感冒对不对，为什么要用这个养血养肝的芍药，神经病啊，就你看这种地方就觉得很神经病，就开不下去了。可是问题是这整个结构在张仲景的剧本里面是有意义的，那因此呢我们的古方派的使用啊，就随着大家的关于中医的三观变成后代的版本的三观，于是就是用后代版本的人生观世界观来看古方的时候，就会变得越来越不能理解，然后就不太能用，然后古方派就慢慢被推出中医的市场之外。但是偶尔会有一个人说怎么自己读伤寒论看看看，就发现哎呦很有效哎，然后就会古方派又复兴一下，然后又慢慢被推出去，大概是这个状况。然后呢这个失落的能够用来解释这些张仲景的古代方剂的本草学，是一直到清朝最后的时候啊，有一个叫邹树的人写一个《本经述证》，然后有一个叫周岩的人写了一个《本草思辨录》。那《本经述证》其实是继承更早一个世代，应该是刘若京的《本草述》的一个做法，就是他因为后代的本草学，什么《本草备药》那种书，《本草纲目》那种书，已经不能解释伤寒论了。所以他们干脆他们就改一个方法，让伤寒论自己来解释自己，就是这个方比这个方多了三两白芍，那这个方跟这个方的主治差在哪里，那我们就依此去用减法来推这三两白芍的差别在干什么，那你然后减出来这个三两白芍的差别在干什么，然后再去看这个方是三两白芍加三两桂枝加在一起有这个主治，那这三两桂枝是在干什么，就是用一种类似玩数独游戏的方法去重新创造解释古方的本草学。所以我们的古方本草学反而是到了清朝结束的那个时候，才用中国人从明朝到清朝累积出来的所谓的训古学的技术去重新从伤寒论里面做出来的。所以这是那这中间那么一大段时间的本草学大约都没有办法解释伤寒论的方在干什么。那我们下课一下再回来往下面看好。